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2018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报告发布，经济大省江苏仍然在2018年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占据约四分之一的席位，成为最大赢家。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消息，辽宁省鞍山市发生生猪非洲猪瘟疫情，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处置。近期印尼的强震和海啸造成的失踪人数攀升至多达5000人，这显示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实际上要比官方发布的1000多人多很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秋季年近日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了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北京市热力集团和西城、丰台、朝阳等一批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共覆盖全市347个小区。据统计，11假期期间，北京全市受理各类旅游投诉35件，同比下降28%，其中一日游投诉1件，同比2017年下降94%，无重大旅游投诉事件发生。由 Lady Gaga 首次出演女主角的经典歌舞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新版作品于北美上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悔，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悔，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糗了糗，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4度，最高气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呢为4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7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在4到17度，海淀在3到16度，大兴在4到16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青城梨园在4到17度，刘明营在4到16度，香山在3到16度。接下来听到九来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跳绳的好处有哪些呢？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跳绳最大的效果呢，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减肥塑形。跳绳运动属于全身性运动，它能充分运动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帮助燃烧身体脂肪。它的运动效果呢是跑步的3倍，跳绳10分钟相当于慢跑30分钟，而且跳绳就有强身健体、增强体质的效果。跳绳可以综合发展各方面的身体素质，增强人体体质，而且呢它十分适合办公室人群，每天跳绳几分钟可以有效缓解全身的僵硬性。又到了一年一度最适合出游的10月，害怕国庆假期人太多的你可能都不敢出门了，不如看看这个月最便宜的机票在哪一天，来一场景美人少的错峰出行吧。北京到海口的机票最低价呢是788元，10月到次年的5月份呢是海口旅游的最佳时节。秋天的海口没有了夏季的炎热和台风，凉风习习，漫步在沙滩上那感觉特别美好。来到了海口一定要去骑楼老街，在充满烟火气的街道里追忆旧时光，还能搜寻地道的海南美食。而北京到三亚最低价的机票呢是在990元，10月份的三亚气温逐渐温和，特别适合去拥抱阳光和最美的海。赶在假期出行，不如调休几天错峰出行。所以你想好去哪儿了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了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折磨，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

遍的烦恼。 这就是爱， 它保持着孤独的温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心里会糊涂。 这就是爱，能抛弃人生的脆弱。 这就是爱，他再也不觉得苦。 不信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不信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 讲六周年台庆系列活动小主播大梦想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将于10月13号下午2点在北京华联长盈购物中心举行，现场经典九老九当家主播将带领近百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更多内容请关注经典九老九官方微信，活动垂询133-0112-5065133-0112-5065。

九六九，一点动听， 动听。 回望昨日再遇，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云奇。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饮一杯酒的听友说，想点一首张卫健的《你永远都最重要》，并留言：张卫健在我心里简直就是神颜，演艺圈不乏有好看的人，但好看也只是赞一句好看便过去了，唯独他让我痴迷，日日沉醉。他的眼睛，他的嘴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还有他的声音，这个男人真的是从头酥到脚，人间绝色，世间萌物啊！我想说，这位听友简直是把世界上最好的赞美的词都用上了，可见他的重度之深啊。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九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许多工作也起劲，仿佛分分钟都高兴，首首歌都可爱与可听，梦里都有兴奋反应，皆因我弄明白了我的人生有热烈抗战，曾读过垂头埋藏自我，无人能明白我，你当来扫去寂寥了段各样痛楚，你那日回眸一笑看不了，曾是冷漠每夜每朝，你那日回眸一笑，心动了，情动了，承认了，你永远都最重要。东奔西走都找不到，多么开心竟有你飘到，仿佛天空都可捉到，今天山坡阻我阻不到，是你双眼给我鼓舞，皆因我弄明白了我的人生有热烈狂潮，曾读过谁动了，情动了，承认了，你永远都最重要。人生有热烈狂潮，曾读过垂头埋藏自我，无人能明白我，你当来扫去寂寥了乱各样痛楚，你那日回眸一笑，征服了，降服了，曾是冷漠每夜每朝，你那日回眸一笑，消热了，燃亮了，岁月再没有力退烧，你那日回眸一笑，情合了，还令我像再没缺少，你那日回眸一笑，心动了，情动了，承认了，你永远都最重要。